音樂可以是詩人的日記，亦都可以是時代的記憶，承載有樂。 我相信大家理解的就是向九月至到去一月去梁仲恆的流離精英，屌你啲啲，佢哋應該死啦，家產。但問題是我在工場，我不可以，我要跟我哋扮 friend， 我要在我的立場上面係要顯示得到俾其他人知道我哋係幫緊佢，因為大眾白痴啊嘛，佢哋以為我哋係本土派嚟，明唔明啊？本土係同一隻人嚟啊嘛，有人要我青年新政啊嘛，你明唔明啊？喺加拿大係咁樣啊嘛，咁所以嗰樣嘢嘅係。那些事我們做不到，不是我們落手的話，那些支持者他們自己去覺得是需要去做的，那這是公共的事。因為喂，你打仗的期間怎可能那些人屌你說你同路人的時候，跟著海救你唱的仆街，跟著說支持你的時候，跟著在本土新聞那裡屌寫兩篇文的時候去對鳩入幕，然後跟著他可以不能出聲，跟著他受緊身在本土新聞，沒有可能嗎？這件事是吧，說不能通的，屌你老尾。然後他講緊就係支持好撚多人，係啊，支持八個人去贏喎。咁但係大家知計一計數，冇可能八個人贏噶嘛。邊撚咁搣緊啊？教住啲票啫。有落區大家都知啦。不過好啦，點講啊？屌呢度，想大家清醒。咁但係去到三四月嘅時候，冇可能嗰樣嘢係一燒燒到落國師嗰度噶嘛。好理解嗰件事。咁對我嚟講，呢個掂到我條線嘛。我覺得，喂。道理不會是這樣的，於是我由一個夾心人去，我說我就要跟他們說，我說我不出聲，在這一個部分這一刻我不出聲，那 OK， 你們自己處理，你覺得期間教主和大亨沒見過，他們有見過的，不過我的情況不說他們什麼同鄉什麼理事會那些支持你，但是大家沒辦法的情緒，整個選後大家都是非常之激動，都是情緒。好了，就是屌你五區九席，屌你老 婆、啊、真的聽下呢，我就想起這個周星馳的電影裡面，即是西遊記羅家英的角色，你以為他唱 Only You 就嚟完啦，停一停啦，以為啊聽完啦，終於啊點知又跟住以為又再停頓啦，冇噶啦，點知又再嚟， 係 即係咧快啲想熄咗佢嘅其實。 我完全係冇乜興趣去聽啊，老老實實。 嗱，但係咧本來咧就呢啲叫做私人恩怨啦，我哋叫做就喺網台界都好流行噶啦。咁咧就私怨就唔值得嘥時間去討論。但係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咧。咁樣一個內部講話流出咧，就有個所謂嘅 public interest 喺裏邊嘅，即係一個立法會議員講啲咁嘅嘢。咁、我就唔係好從好道德角度去睇，我覺得即係議員咧，即係政客啦，政客自然就係講一套做一套啦。咁調翻轉咧，其實我就好欣賞阿鄭松泰係咁坦白， 係 佢哋當我哋係本土派，唔係啊嘛咁樣。跟住後邊嗰啲粗口我唔講啦，咁即係我第一次聽到之後話，終於承認佢哋唔係本土派啦。咁我覺得呢個係值得俾個 like 嘅，我覺得。咁第二咧就係話，即係嗰啲市民係白痴嘅，咁係話，咁咧就佢哋要扮撐糧油咁樣， 都唔錯曬嘅。 咁我覺得呢個都係 role play 嚟嘅啫，唔通 AV 裏面嗰個學生妹佢真係學生妹咩？嗰個人妻真係人哋嘅老婆咩？梗係唔會啦，係咪啊？ 嗰啲扮小 嗰個係角色扮演嚟嘅啫嘛， 扮小朋友扮幼稚園生嗰啲都 係咪啊？真係話俾你聽係人哋嘅媽媽嗰個真係媽媽嚟嘅咩？唔會係噶嘛， 咁可能係嘅， 嗰個叫角色設定嚟噶嘛，係咪啊？咁但我覺得即係佢能夠咁樣即係發自內心，好似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嘅表演方法演技咁樣，由外到內，由內到翻外，而最終能夠將佢咧公諸於世咧，係好少見嘅。喺政客裏邊真係好少見 嘅。公諸於世就唔係佢嘅設定嚟嘅。 出咗狀況 係啦，嗰、那個係流出嘅，冇辦法。 但係意外流出亦都係 啦，即係 同成龍嘅即係 Hong Kong Airline 嘅宣傳片係一樣，係意外流出。 嗰啲 AV 一樣有隔無隔板嗰啲。 無隔板啊，呢、這個無隔板啦、啊、咁樣。咁嗱，我覺得咧就 細節我亦都冇興趣討論究竟教主同熱血之間嘅嗰啲即係恩恩怨怨啦。我覺得即係好多人聽落去就覺得係小學雞啦，包括你 block 我 Facebook 咁樣。其實我都曾經都有陣時冇回你哋啲 WhatsApp 嘅，我唔知道你有冇嬲我咧。 好嬲嘅， 好嬲啊！阿 Lens 有陣時問我啲嘢，我又未覆佢嘅，到而家都未覆嘅，有啲係 匿埋，可能已經講出口鬧你，不過未流出誤解嘅啫，可能係 啊，係嘛？ 梗係唔係啦？ 係嘛？你聽眾白痴啊咁啊！咁嗱，包括就收音獅子咧，其實我以前咁多年咧，其實都收到好多警告信啦。喺商台嘅年代，俾人同阿陶傑出車嗰陣時，俾人拍打啦，啲左派喺度圍剿啦，特別係講完楊利偉嗰次，即係有錢。叫雞冇錢食飯之後咧，就其實大鑊到不得了。其實嗰次除咗俾港管局警告之外咧，嗱記住唔係我講嘅，其實係陶傑講嘅，大家唔好撈亂。咁就門口亦都有啲左派嘅群眾喺度圍住我哋架車啦。咁我哋都覺得冇乜嘢嘅，其實即係我覺得，即係我覺得李永達琴日講得好有趣，佢話。教主出嚟行咁耐，點解會覺得收到陰司紙咁大件事呢？咁但係我就話其實個個人嘅感受唔同嘅，可能有啲人覺得個感受個反應好強烈咧。咁但係我覺得反映到一樣嘢係咩咧？近呢幾年咧，香港嘅政壇興起咗一種叫做政治團契，我覺得 係團夥或者 唔係團夥係團契，你有冇呢種 feel 咧？你有冇細個你有冇翻過團契？ 冇嘅，其實就 冇啊，我自己都翻過，我中一嗰陣時翻 呢款嘢嘅。 中一嗰陣時翻個聖公會啊， 即係自己喺裏邊自嗨。 我最主要因為個女班長係團契，咁我就跟埋佢翻團契。哦，咁你都知道其實以前細個我哋成日溝女兩大法寶嘅啫，除咗即係呢個借功課俾人抄之外，就係翻團契啊嘛。係。咁咧就政治團契係咩咧？就係佢哋有一種所謂義氣啊、忠義啊咁樣。嗯。咁咧就，但係咧就容納好少好少嘅。一啲嘅即係 deviation 啊， 係 都不能夠容納嘅。咁即係其實諗翻轉頭，就等於以前文革時代嘅毛澤東咁咯。 嗯， 係咪？即係你譬如以前咁啊嘛，譬如你食飯咧，攞張報紙墊住咧，好衰唔衰咧？嗰張報紙你知日日都有毛澤東個樣噶嘛？ 係 你隻碗好衰唔衰？得咗落毛澤東張相上邊咧？ 係咁啊死啦！ 咁啊撲街啦！隔離嗰個即係工廠裏邊坐你隔離嗰啲又舉報你， 係 然後就話你係現行反革命， 係 好多人係因為咁樣坐監嘅。其實即係將一啲。好少嘅嘢喺我哋正常人眼中好少嘅嘢咧，喺個政治團契裏邊咧，佢就係當作好嚴重嘅嘢。係，咁所以我覺得可能亦都係大家有個落差， 嗯， 即係認知上有個落差。 係， 譬如我哋 block 人 Facebook 好似好普通嘅嘢， 係我都 block 唔少嘅。 係啦，又或者唔覆人 WhatsApp 啊，可能因為懶啊，可能或者嗰條友煩交啊，咪唔覆佢咯咁樣。即係總有各種各樣嘅理由，所以我鄭松泰嗰段錄音咧，其實佢之前有一撅嘅， 係 佢就話好多嘢其實唔係唔可以解決㗎，譬如錢銀問題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其實可以傾掂佢啊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喺一個正常嘅政治組織裏邊可以拆得掂嘅嘢咧，喺呢類嘅團契式嘅組織裏邊，以一個教主為核心咁樣運作嘅一個政治團體裏邊咧，就反而難解決嘅，我覺得。 係，還是係一種即係我自己嘅觀察咧，都唔單止係近幾年啦，咁計下計下都成十年 啦，有啊。 呢種 pattern 寫文年開始啦， 呢種 pattern 不斷咁重複咯，即係不斷咁樣分裂咯，細胞分裂咁樣 壯大分裂，壯大分裂。 即係如果你數話呢啲即係咩叛徒啊乜乜乜乜呢啲，由最初捧下任亮軒咁樣，即係 我陶君衡先好似係，即 係任亮軒先，任亮軒先。 苦主名單排第一，係 佢第一， 任亮軒 咯。啊！草泥馬定馬草？ 馬草泥， 馬草泥係。跟住就到係啊，陶君衡啊嗰啲啊，跟住就仲有邊個？就係咧一路咁樣。 槍槍都好似係佢要前教主啲助手嚟。 嗰陣時叫靈童啊嘛，即係靈童不斷轉世，咁跟住慢慢個靈童又會變咗即係敵人咁樣噶啦嘛。咁如果 靈童轉世就唔會變敵人嘅。 但你要 除非嗰個 令你要令到佢變咗敵人先至可以轉世。 唔係嗱，我即係真係根據呢個藏傳佛教嘅靈童鬥爭咧，我就即係研究過咧。 係， 除非嗰個靈童係共產黨指定嘅，咁就會出現達賴喇嘛指定嗰個班禪同共產黨指定嗰個班禪咧，就打起上嚟啦。 係， 因為兩個後邊所指定嘅老細都唔同。 係， 咁就會出現呢個咁嘅情況。咁你話如果嚟自同一個教主，又冇理由嘅，我覺得。 咁但係可能， 因為係個分裂係必然的， 還是係裏邊即係都有一種嘅即係競爭嘅一種氣氛，即係我都要我要搏上位咁，於是就即係我唔知啊，即係我冇參與過呢啲團契。 其實我覺得嗱，佢嗰、那個即係客觀啲講啦，即係呢啲激進團體咧，佢必然面對一個 bottleneck 一個瓶頸啊，其實即係又真係 跟這個女星拍 AV 是一樣的，就是不斷激進化的過程，始終呢就回不到轉頭，是的，回不到轉頭去到一個位置就要爆， 嗯， 即是你勇武抗爭，其實大家都知道那個勇武抗爭是一個姿態，而不是真的一個實踐的一個出路來的嘛，是吧？但是你的姿態去到這麼上下，你就發覺咦沒有出路了，怎麼走下去呢？那你唯有找敵人了，那敵人裡面泛民就 X 了這麼久了，就沒有，即是沒有mileage了，再 X 泛民，咁就唯有喺自己組織裏面揾敵人，係咪？當佢個即係等於老毛一樣啫嘛。喂，點佢大躍進搞唔掂啊？其實根本死三千幾萬人，點搞咧？咪喺黨裏面揾敵人咯，就揾彭德懷啊，跟住揾劉少奇啊，嗰班嚟揼咯。即係我覺得多多少少都係同呢樣嘢有關。 於是就會不斷分裂、分裂、分裂。咁我見到嗰個 pattern 就 因為你激進運動咧，其實佢哋嗰種嘅即係不歸路嚟噶嘛，即係等於。由兩點拍到三點，然後去到 SM 迪立黑人咁樣不歸路嚟噶嘛，其實咁你最後尾點即係點發展落去咧？即係存在住一個可持續性嘅問題啊，係咪？除咗分裂之外，佢就解決唔到個可持續性， 變咗要捧第二個咯。 嗱，好簡單，即係我等於梁天琦琴日喺劍橋嗰個演講一樣，即係我覺得佢就回復翻一個理性啲嘅人啦。佢就喂大佬，我哋要激進派，要本土派。一是就被人拉晒，同埋而家個勢咁借。如果喺補選裏面我哋仲要動之期出嚟嘅話，係咪要保住反對派嗰兩個位先緊要呢？咁以往其實佢哋批判緊呢種思維嘅喎，因為呢種叫做咩大台嘛，大局為重嘛。以往緊佢哋批判緊嘅嘢嚟㗎嘛，其實係唔需要大台。咩叫大局啊？係我嘅大局定你嘅大局啊？咁樣㗎嘛。 亦都唔需要有底線啊，剩下嗰啲咁嘢㗎嘛。 唔係咯，所以我就話其實亦都係反映到，即係你去到嗰、那個。bottleneck 啊，去到個樽頸，你點再行落去呢？當已經去到黑人啦，係嘛？唔通火星人咩？唔通外星人咩？阿凡達咩？唔通 都有啲片種係有嘅， 阿凡達好似都有啊。係，咁但係唔通去到外星人咩？咁所以你變咗一個咁嘅，即係個困境就會令到咧個group dynamics 啊，即係佢個組織嘅嗰個 dynamic 令到佢哋會有一個分裂嘅傾向。 嗯。 所以我覺得那個是不歸路嚟嘅， 但呢個係咪必然是咁樣咧？即係如果是咁嘅時候，咁好大鑊嘅喎。即係話，如果你有一啲即係我即係當嗰個即係反政府的光譜，其中有一橛是叫做即係激進民激進比較激進路線啦嚇。咁但係理論上呢、這個即係反政府的陣營越團結就越好噶嘛。咁但係如果呢種路線必然分裂的時候，咁其實係咪即係？必然是冇可能會有呢種團結去即係窗口對外對住即係個政權啊嗰樣嘢咧。 我覺得 咁咪好大鑊。 我覺得唔係嘅，話你嗰個發起運動嘅形式係點樣？ 嗯， 我覺得呢個好緊要。 嗯， 如果你係用一個政治團契、嗯、一種咁樣嘅教主嘅形式去發動咧， 嗯， 即係呢個就等於即係紅衛兵運動一樣。 嗯嗯。 咁隨住個領袖佢有好多嘅即係諗法啦，其實、 嗯、 或者佢有好多嘅。即係自己要處理嘅利益啊等等嘅問題咧，佢好容易去背叛咗個運動。 嗯， 但如果你話發起社運都好咧，你可以用一個民主嘅體制噶嘛。 嗯， 嗱相對嚟講，譬如你民陣咁樣，佢有好多團體參與，大家可以表達佢嘅意見。哦，今年嘅口號咁樣，我唔贊成，好多爭議，究竟係咪應該要中國領導滾出香港？ 係係係， 咁有人就反對。 係， 好啦，大家傾好咗啦 ，agree 咗一樣嘢，你有個民主嘅過程。 嗯， 咁你變咗咧？就大家有個機制去解決、 嗯嗯嗯、 但我就話毛澤東式嗰種嘅文革紅衛兵嗰種運動係冇機制解決噶嘛，嗰種係人同人之間嘅你係咪叛徒， 係 嗰個問題啊嘛， 因為佢係以一個即係教， 嗰個係一個絕對嘅標準嚟噶嘛，其實一個準宗教嘅標準嚟噶嘛，所以宗教嚟講你冇得質疑究竟 佢話啱就啱， 即係洪秀全話：喂，大佬，耶穌係我細佬，你點質疑佢咧？你最多就係、是、阿楊秀清話。我是耶穌大佬，咁我咪即係你大佬咯，係嘛？即係你只可以過多佢一棟嘅啫喎，係嘛？所以當楊秀清上身嗰陣時候，洪秀全就要拜佢嘅喎。 嗯， 但係咧，當翻翻去兩個冇上身嗰陣時咧，楊秀清就九千歲啫喎，洪秀全係萬歲嚟嘅喎，即係高佢一級嘅喎。其實係咁啊，調翻轉楊秀清要跪洪秀全咯。 嗯， 即係呢種咁嘅政治形式嘅話，冇通冇，其實冇乜民主機制可以解決。 係係 係。所以我覺得最終就會變成係即係呢啲流出嘅即係錄音帶啊等等，我覺得都係即係開始嚟嘅。我覺得只不過係開始嚟。 嗯。 但係我相信會對好多參與嗰啲本土運動嘅年輕人咧，係有一種好大嘅挫傷。 即係 有種挫折感喎。係 係，即係所以我自己即係老實講，自己都算係過來人啦。即係最即係十年前，即係係咯，最初都會即係對於呢啲比較激進嘅一啲路線， 即係覺得係一個打開一個 希望，係啦， 打開一個新嘅局面。 最初社民連，但係跟住見到喂唔對路喎，咁樣不斷分裂，咁所以都走翻出嚟啦。 我想而家即係成個即係梁天琦所講啦，本土運動退潮咧，我相信都係同呢種嘅即係惡性嘅政治內鬥有關。嗱，政治鬥爭係存在嘅，我覺得，包括任何嘅一個西方民主國家嘅黨派裏面，你見到文翠山好快佢嘅而家內閣成員會逼佢落台， 係 會逼供嘅，其實已經開始部署緊。 韓信啊， 係啦，即係你諗下嗰個咁嘅肥佬，個口就話：，我唔會嘅，我一定支持呢個文翠山嘅。咁樣實際上喺後面策動緊，聯同五個內閣國員倒閣嗰人就係、 是。 嗱，呢啲就係政治鬥爭啦，係嘛？喺保守黨裏面試過噶，馬卓安。是咁樣懟冧戴卓爾噶嘛，同埋呢個希素廷嗰班友一齊喺度叛變噶嘛，當日因為人頭税嘅問題，呢、這個亦都因為呢個脫歐嘅問題，係啦，亦都要即係懟冧呢個文翠山。咁呢個就喺陽光下邊進行，雖然個權謀喺背後策劃，但佢都係一個經過一個機制去推動， 係有一個機制去 係啦， 俾樣嘢發生。 但係即係一個我哋叫做 cult movement 咧， 係 即係教主式嘅運動咧，係冇嘅。是冇嘅，即係嗱，毛澤東思想係乜嘢咧？其實就由佢 interpret 嘅啫。佢話你係叛徒，你就係叛徒嘅咯。跟住佢就會有一啲毛澤東信徒出嚟走去打你嘅咯。 係啦，即係佢一 label 咗你係叛徒，啲人就會自然去揼佢噶啦。 咁而個教主就要不斷去 label 人哋成為叛徒，先可以維持自己權威噶嘛。嗱，我成日都即係我之前我喺節目都問過一個問題嘅，就係嗰啲末日教派，即係嗰啲 UFO 教會，喺美國都好流行。他哋點樣自圓其説呢？ 因為咁耐， 即係話都唔見。每次教主帶啲教徒上山，喺內華達沙漠裏邊等個 UFO 降落，梗係冇啦，係嘛？咁我就話其實佢點 sustainable 咧？話終於我諗到啦，原來佢就指隔離嗰個副主教就係撲街， 都係因為你 最衰都係佢郭少傑嚟嘅，屌！咁咪搞掂咯，係嘛？咁你將個矛頭就指咗去個副教主嗰度。咁然後咧，個教主就繼續保持嗰個純潔性。好啦，即使有一班教徒係跟咗副教主都好啦，就叛教。咁但你都要穩佔住、控制住嗰個嘅主流嘅教徒嘛。咁所以我覺得 UFO 教之所以能夠即係 sustainability 嗰啲叫做可持續發展係啦，有呢個可持續發展咧，其實都係揾敵人。喺個自己嘅小團體裏邊揾敵人。即係呢個一個方法， 一乜嘢都唔關我事，一都乜嘢都唔係我錯，係人哋唔啱。 咪梁振英啊，嗰啲全部都係咁噶，係啊，當日嚟拆大台嗰啲都係咁噶，係咪啊？最衰都係郭兆傑咁樣，咁然後拆大台，呢個梁振英又話最衰就係黎智英，最衰就係反對派，最衰林卓廷，啱最近啊馮偉光嘅新嘅好似放棄咗梁繼昌啊，呢個禮拜好似就變咗林卓廷啦，而家針對 即係轉咗， 轉咗係啊，轉咗而家。咁咪由最衰梁繼昌，而家變咗最衰林卓廷。 因為林卓廷話佢係人渣嘛， 佢話馮偉光係人渣，唔係 佢話六八九係人渣。 咁馮偉光就係人渣下邊嘅人渣，咪仲慘？ 人中之渣， 人中之渣，或者渣中之渣， 渣中之渣， 即係個地位仲低過人渣級。咁所以就即係我覺得呢啲而家即係我諗好多人咧，因為呢十年咯，我覺得即係對嗰個政治嘅熱誠係增加咗。我覺得好多人係。咁而增加咗之後咧，就佢有一種情感嘅，即係好想即刻 有一種衝動嘅， 係啦，即係好想即刻做到啊！有啲嘢覺得香港好危急啦，我哋唔可以再容許呢個情況啦。嗱，呢種嘅焦慮咧，其實我反而係理解嘅。其實好多年青人係有一種嘅焦慮喺度，覺得每一日自由行啊，150个签名额啊，呢個雙飛啊，東江水啊，紅色資本嚟收購TVB 啊。賣曬香港的土地啊，等等，係一種焦慮，呢個係事實，呢個係全球的焦慮。你留意一下， 係人都怕。 上個禮拜懟六八九 UGL 單嘢出嚟嗰個澳洲嘅傳媒集團 Fairfax 嘅 Media Groups 做咗一個長篇嘅報導，就係講中國因素如何滲入澳洲社會，通過控制留學生。控制澳洲的中文媒體抽廣告去影響當地的輿論等等這些東西、在澳洲來說其實曾幾何時這個陸克文即澳洲的上一任的總理都是親中的嘛其實還有講成日曬自己那些很流利的普通話的嘛而澳洲都已經醒覺了喂大佬 China Factor 殺到埋身 係嘛？咁所以我相信香港嘅年輕人咧，其實佢哋感受到嘅嘢咧，其實全世界都感受得到。 嗯， 唔係話佢哋特別焦躁， 嗯， 或者特別嘅即係對共產黨不滿。 嗯， 我覺得唔係，而係中國因素啊， 嗯， 已經係成為一個世界嘅 factor。 嗯， 係嘛？你睇呢、這個。荷里活電影你睇到啦，係咪開始麥迪文要拍呢個長城？ 長城 同埋見到好似成龍有份噶， 冇 係嘛？ 但係好多 抵禦外族啊，幫中國 係啊，但係都有啲科幻元素，冇睇過睇嗰啲 trailer 有飛龍啊嗰啲嘢嘅。 咪個意思都係其實阿麥迪文就嚟協助中國人抵禦嗰啲怪獸啦， 係啦， 就捍衞呢個長城啦，咁樣something like that嗰啲咁嘅嘢啦。所以我就話個元素慢慢改變嘅，其實呢啲嘢， 同埋好多大片都有啲中國嘅電影公司嘅名喺度添啦。 我有上次啊 Tom Cruise 嗰套咩 Jack Richard， 係、好似上海公司投資嘅嗰套。 喂，仲有呢、這個即係譬如 Fast and Furious 8咁樣啊，即係大片啦、啊，都有大陸。 咁有冇一個車手係大陸佬咧？ 冇 啊，咁都好啲。 好在冇， 或者有冇攬住個車手嗰啲女係大陸妹咧？ 咁喺一大堆嗰啲咁樣嘅性感嘅律車嘅女郎裏面有一個都唔出奇。 即係好啦，即係喺呢個 China Factor 裏面、即係你可以係用一種本土主義去號召。 嗯， 我覺得過去的而且確香港嘅本土運動喺呢方面咧係打開咗一個空間出嚟。 嗯， 但係我覺得同時亦都唔一定係要用呢個方式嘅、即係用族群啊。血緣啊、種族啊呢啲、而係咩咧？同時亦都係一個，即係你點樣 react to 嗰樣嘢，可以係一個公共政策嘅層面噶嘛？ 係，即係譬如嗰啲即係單程證審批嗰啲嘅問題，嗰啲就 東江水嘅問題啊，或者係 TVB 到今日通訊局都唔肯澄清，究竟黎瑞剛係咪佢單一大股東啦、啊？係咪呢個政策問題嚟噶嘛？你啲議員咪應該做嘢咯。鄭議員就唔好掛住 X Y 交叉嗰啲白痴嘅群眾啦，其實應該喺上述呢啲問題裏面就算你唔係本土派都好，你喺嗰啲問題裏面我唔知啦，有冇發過言，有冇咩嘢啦，不過好低調咯，我覺得佢喺立法會裏面 毛孟靜都有問咯，咁我覺得呢個啱佢身份嘅，即係 毛孟靜好似動打東江水個問題， 唔係同埋佢都有問 TVB 個問題 ，TVB 嘅 嚇，佢話即係究竟而家嗰個喂係咪單一大股東嗰個問題咯？ 喂，呢、這個其實坦白講 ，SFC 懟過去通訊管理局已經係差唔多一個月嘅事嚟嘅咯。我唔知道通訊管理局係欠缺乜嘢咧？呢、這個唔需要研究㗎，係嘛？呢、這個係 fact finding， 係找尋事實根據嘅過程嚟嘅啫。而你係法定機構，係有法定權力要 TVB 交代嘅喎，大佬。係咪啊？你召嗰條友， 你發個牌俾佢， 你咪召個李保安嚟坐喺度問佢咯。研究乜嘢咧？我想問一下。 他可能要畫翻啲鬼腳啦，即係呢間公司，然後個母公司係呢間，再一路 trace 一路揾，咁。 所以我就話咧，呢種本土嘅思潮咧，係必然會隨住中國因素越嚟越犀利嘅。你睇到不獨是香港噶，你睇台灣，台灣呢、這個時代論壇啊嘛， 黃 國昌、林創楚佢哋。同香港眾志地去組成一個嘅即係聯合陣線， 關注香港， 關注香港問題。嗱，好多人就喺度打毒針啦，又話咩觸及到中央底線啊？喂，大佬觸咩底線？大佬，如果啊蔡英文有朝日喺同共產黨傾啊，即刻當佢上賓看待啦。 嗯， 好啦，個基礎喺邊度咧？我覺得個基礎就係話大家都感受得到，同樣對台灣島內嘅威脅，其實亦都係已經喺香港成咗形。 是 甚至香港人滑晒牙添，所以我话点解年青人咁愤怒咧？就系、是、TVB 究竟系咪大陆佬拥住到而家，政府都唔解答，都唔敢去回答呢个问题。 最惨系即系喺大众嘅眼中啊，好明显系啦，已经 冇简单。你就算你今日谭志源出嚟孖叉呢个选举管理局， 系 选举喺特首选举里边，点解 download 嗰啲分区选举嗰啲？幾百萬嘅選民資料落去個 notebook 嗰度，冇人睇住，就咁俾人攞咗。究竟有冇打龍通？我懷疑係打龍通添。 我覺得一定係啦。 好大機會打龍通嚟嘅，根本點會有賊仔無厘頭走去呢個亞博嗰度走去偷呢個 piece 呢個 notebook computer？ 同埋我覺得係即係如果真係外人 完全唔合理啊！我覺得根本係 偷咧，一定會有馬腳捉到，即係有閉路電視影到，差佬一定破到我。 大佬嗰度點會冇閉路電視？你當我傻？第一日去睇 根本點 票咩？真係 肯定係 肯定係借選舉委選特首選舉。第一，我唔知道特首選舉點解有 download 分區選舉嘅資料， 係啦， 然後帶去嗰度添，仲要 係， 然後擺喺嗰度， 嗯， 係嘛？好啦，而家。辦完一輪之後啦， 仲要係私隱專員扮啫喎。 嗯， 好啦，到譚志源出嚟都扮扮啦。 嗯， 咁點咧？紀律處分啦，係嘛？刑事調查咧？ 嗯， 係咪應該刑事調查？刑事調查，嗡個 notebook computer 嗰條友係咪應該？ 係啊係 啊，冇冇答案嘅喎，可能嘅啫喎。或者如果有需要是會的、 嗯、 所以你不要說那些細路慶我們都慶喂大佬我是大他們那麼多、 嗯、 只不過我們想想喂他們說那條路都不是一條路是 是 不你不要以為那條路是對雖然你慶但不代表一定要跟那條路走、嗯、我覺得、嗯、所以才會出現了退潮我覺得個退潮就因為他們都發覺咦那條路都不是 路 真的不是路來的樣、 嗯、 那怎麼辦呢這樣嗱，咁而家咧就亦都有一個新嘅發展咧，就係、是、關於呢個港獨嘅討論。嗱 ，related 嘅同頭先嗰個本土運動嘅，就係、是、咧林鄭咧喺上個禮拜接受曾鈺成嘅訪問裏邊咧，就公開討論，亦都好清楚講明佢多次先後向中央反映。佢、 嗯、 話港獨只係個別人士不恰當嘅言論， 嗯、 而唔係成為一個思潮。 唔係一個思潮係。 嗱呢、這個講法。是完全跟過去六八九所講的呢是完全違背的 是 差不多是公開否定六八九對港獨的論述、 嗯、 好了六八九今天就還拖了 是 今天就說這個是會逐步發展的這個很嚴重我們一定要警惕 是 那究竟現在誰在做特首呢名義上是六八九是吧但是你想想將來究竟會不會是因為前特首和現任特首之間就港獨問題的鬥爭而會出現了一些古靈精怪的東 西呢是還會不會有些人在這個幕後操縱或者垂簾聽政呢 我覺得 是不是應該留下下一節講 休息了嗎這麼快 我休息了很久了 是嗎 是吧圈了很多次了 好休息一會先好